命偶风云会，印谈雨路旁。风云歌，主持陶杰、白伟聪。 本节目只代表主持及嘉宾个人意见。 欢迎各位咧，系准时埋位咧收睇《风云谷》。咁多谢各位嘅支持啊！本人陶杰嘅 Patreon 同埋白伟聪，你佢非常之感谢各位嘅加入嘅。咁而家中国香港特区正处于11嘅黄金周，咁咧而家咧即系香港嘅经济咧，系佢嘅结构性咧就已经咧系出现依赖中国大陆嗰个旅游。咁咧第二咧就系希望咧吓，仲有资金咧系嚟上市或者咧外资嚟投资。咁除咗呢兩樣咧，真係睇唔到咧，仲有啲乜嘢嘢啊，係可以咧係生財嘅方式。咁啊，講到即係你話淨係靠旅遊咧，就已經慘啊。何況而家個旅遊咧係出現不止係貧窮化，而且係難民化。十一黃金週咧進入第三日咧，就而家有啲香港嘅傳媒啊，香港零一咧就走去巡視啊，就發現咧好多嗰啲客人啊。大陸嗰啲人咧，確實係落嚟嘅，咁咧逼滿成條街，行行企企，就夜晚黑就慘啦。就出現咧，呢個麥當勞其實已經中資入咗股啦，難民化嘅傾向。24小時營業嘅麥當勞咧，就喺北京道嘅分店咧，可以講係夜晚黑咧係座無虛設啊。就正如李家超話齋，叫做車水馬龍。原來咧霸曬位咧，大約係至少50人咧。伏曬喺個台面嗰度咧，瞓覺。有啲人咧就傾偈，有啲人咧就係夜晚通宵，仲喺度打手提電話。咁跟住咧，做啲大陸客咧帶埋啲尿袋嚟，就借埋麥當勞嗰個鋪頭咧喺度充緊電。咁你要諗下，如果50人啊，夜晚將個麥當勞啊，夜晚黑咧當做係入麥當勞旅館咧，咁然後50人喺度充緊電咧，即係唔怪得啲日本嗰啲商店咧。就好討厭大陸嗰啲遊客啊，係攞埋嗰啲電線同埋插頭啊，走嚟偷人哋啲電係嘛？你一個攞電咧就攞好少啊！13億人啊，湧曬落嚟偷電咧，係咪嗰間鋪頭唔使做生意啊？咁所以咧就，如果呢個麥當勞出現呢個難民化咧，咁就你香港個旅遊業都幾大鑊係嘛？你諗住啲人落嚟睇演唱會啊？下來高消費啊，去 M Plus 那裡看那些西九那些什麼戲曲中心那些東西啊，或者呢叫大陸的難民啊，下來呢是拿著那些手機拍些什麼麥當勞道啊，香港大學樓老師樓啊，那些殖民地建築啊，如果要 selfie 啊，自拍啊，都拍得差不多了，拍完了，沒東西拍了，那還要拍些什麼東西呢，是吧？所以個旅遊啊，嗰度仲有啲咩諗咧？另外就係船灣淡水湖嗰度啊，即係新娘潭踩單車嗰度啊，就出現咧呢個叫露宿潮啊，帶埋啲睡袋啊，嗰啲大陸客啊，啲僆仔啊走去嗰度瞓喎。嗱，你而家瞓下咧，瞓到12月同埋1月咧就開始凍噶咯喎，會唔會瞓下就變咗老友凍死骨咧？你香港特區嚟夜奔分咧就搞唔起咯喎。你不可以話叫啲大陸啲瞓喺麥當勞夜晚呢啲客咧，就走去影熊貓喎，因為熊貓係佢哋熟悉嘅動物啦。熊貓經濟又唔提啦，廟街又冇咗啦。而家嗱，特區政府啊，係咪剩翻只能夠吹谷啊？香港嘅麥當勞24小時啊，夜晚露宿嘅難民經濟咧，係咪鮑生？ 系咁啊！呢个十一黄金周咧，当然特区政府就继续咧喺度唱好啦，又话咧有大量嘅自由行嘅旅客啊，部分咧媒体又报道咧，佢哋拎咗$10,000落嚟消费。咁但系可惜嘅系咧，大部分都唔系呢啲高消费嘅人群，而大部分正如你所讲，就喺麦当劳里边过夜啊，或者横街窄巷里边坐喺地下食嘢啊，再加埋咧部分咧系选择穷游香港啊，喺度扎营啊嘅旅客。咁呢啲旅客咧，我哋廣東人有句説話就最好噶，叫旺丁不旺財。即係如果你開一間鋪頭嘅時候，你每日人頭湧湧，但係啲客咧只係坐喺度飲水，或者淨係叫杯嘢飲就坐幾個鐘，甚至喺度過夜嘅時候咧，咁我覺得如果你係老闆咧，你都眼冤啦。嗱，咁我哋不如睇翻咧，其實咧香港嘅旅遊業究竟對香港嘅經濟貢獻究竟係咪真係咁重要先？嗱。 因为咧，香港虽然表面上系一个咧服务性嘅城市，旅游业都系一个好重要嘅产业，但系实际上喺2019年啊，喺疫情之前咧，香港嘅旅游业只系占 GDP 3.6% 左右嘅啫。啊，呢个系政府嘅数字啊。咁去到2023年，即系所谓复常之后，疫情过去咧，未能够回复翻呢个比例，但系咧都去翻2.6左右。咁但系近年咧，因为咧，即係中美關係的問題，再加埋咧特區政府的種種呢啲咁嘅措施之後咧，好多嘅歐美旅客都望而卻步。咁所以究竟而家2024或者2025有冇2.6咧？呢個存疑，但係應該有大約2% 左右嘅數字。咁但係從整體嘅經濟嚟講啊，花咁大嘅力氣去宣傳，搞咁多城市經濟，特區政府又津貼咁多嘅項目。啊，跟住對民生造成咁大嘅影響，只係換嚟咧2.0% 嘅經濟收益咧，其實呢個係不成比例嘅，而且根本香港嘅即係旅遊業咧，我可以大膽講一句係唔識搞，亦都咧唔知道點樣去吸引旅客，因為陶生你同我咧每年咧都會去日本啊遊歷一下，咁我知道咧你啱啱咧。就有一個京都嘅trip 咧，將會11月啦，哇！咁呢啲京都地區咧就地靈人傑，咁啊每年咧都吸引大量嘅歐美旅客，咁啊小弟咧就喺北海道翻嚟啦，咁啊北海道亦都係一個咧旅遊業不發達嘅地方，咁我哋即係嘅經驗就見到咧，其實人哋的而且確都會有佢哋嘅旅遊區同商業區，但係咧佢能夠將嗰個區分出嚟啊，即係話咧。佢唔會干擾到一般嘅民生嘅，其實住宅區咧就分開啊，雖然少部分重疊啊，但係咧日本人咧，譬如話而家好多個便利店都聘用咗啲南亞裔式英文嘅人，咁佢盡量咧就唔將呢啲本地嘅人嘅生活咧就受到影響。咁喺呢種區隔咧，一方面就係即係保障翻正常居民嘅生活啦，另外一方面咧，其實亦都方便嗰個旅客嘅，因為咧。旅客去到旅遊區，其實佢哋有所需要，插電係無可厚非。我唔係怪，我自己都會插電。但問題係嗰啲地方係咪俾旅客插電，定係根本唔係一個公眾插電嘅地方？你盜用咗人哋嘅電力咧？呢個問題所在啦。咁所以香港彈丸之地咧，你吹噓而家每年咧幾千萬嘅大自由行旅客咧，嗱呢個數字咧唔係值得高興嘅。如果我住喺香港咧，我聽到好多朋友講，每日今落到街。人頭湧湧，跟住全部咧都係粗普通話嘅旅客，甚至佔用咗佢哋平時咧嗰個社區裏邊嘅設施，無論公園啊、快餐店啊，定係食肆等等。咁呢啲係咪一個即係好嘅現象？而換嚟嘅經濟價值又唔係咁高嘅時候咧，四個字咯，得不償失咯，陶生係咪啊？ 啊，咁佢而家咧就呢個大鑊㗎啦！你今年嘅黃金週咧正式 confirm 啊，係或者正式坐實啊，中國香港特區嘅旅遊經濟咧。是走向咧貧窮化同埋難民化，嗱呢個咧同埋結構化就冇得改啊，因為咧嗰啲大陸客唔落嚟啊，係嘛？你有咩海南咧貿自由貿易區啊，嗰度有名牌掃貨啊，而且大陸咧係度度啊，人哋大江南北啊，如果要睇自然風景啊，太行山啊、華山啊、黃山啊、萬里長城啊，啊嗰啲咁嘅自然風景咧係靚過你香港好多啊，啊而家你喺嗰、那個。麥當勞嗰度爛文化，你特區政府應該點？而家出現一個長期結構性咁樣咧，你俾啲乜嘢嘢俾香港人睇咧？啊，嚟緊英國啊，同埋呢個日本人哋嘅旅遊啊，有咩吸引人嘅地方？英國就係你冇睇倫敦大笨鐘、泰晤士河邊嗰度永遠可以打卡啊，同埋嗰度嚇仲有武士橋、唐人街啊、West End 嗰啲 musical 啊，啲音樂劇有幾十套俾你揀啊！咁咧，仲有英國嘅倫敦咧，你向周圍坐火車咧，一個鐘頭咧，兩大旅遊城市就是、牛津、劍橋。劍橋啊，都俾大陸客啊，十年八載啊，放嗰套《人間四月天》啊，就踩到冧啦，又話去揾徐志摩啊嘅足跡啊等等啊，嚇、啊。咁而家劍橋咧，搞到咧就好似京都咁，嗰啲大學嘅校舍咧，係對於嗰啲遊客咧，係認為啊造成對學生啊。翻學嘅干擾，如果你係牛津同埋劍橋咧，你佢城不城市咧，都古色古香。我哋啲學生咧踩住單車去翻學，雖然咧裏邊都好多咧，越嚟越多咧粗普通話，係俾錢交學費嘅嗰啲咧，學店式嘅顧客， 啊！啲大陸客咧，如果去到劍橋啊打卡啊，啊遇到嗰啲咧粗普通話流利嗰啲大陸人啊，佢又覺得呢啲係人上人啊，因為咧佢係考到劍橋啊，嚇喺內陸嘅貧窮嘅省份出到嚟嗰啲遊客咧，喺牛津同埋劍橋啊，他鄉遇故知咧，咁樣打卡咧，同埋傾偈咧，又同你喺香港嗰扎窮遊啊，大家喺麥當勞廿四小時同一張台，你眼望我眼啊！是两种完全不同的 encounter 来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相遇，这些就是旅游业的人口的结构的细分。至于日本呢，人家不用说，人家呢春天就樱花，秋天呢就枫叶，冬天呢就雪景，还有浸温泉。浸温泉呢，现在日本人只会嫌那些温泉太多的中国人入侵。入到去咧，又唔用花灑咧，係沖涼先啊！跳落去一身老泥啊，係咪喺裏邊有冇小便咧？你自己諗啊，預咗佢啊！原來高升咧喺度講講呢個普通話，係咪京都啊？呢啲係鹽啊！啊嗰啲咧中國遊客咧啊，同埋鬼佬啊，佢都鹽啊，係粗嘢。所以咧，你去遊京都咧，係如果你係一個旅行團咧，呢、這個地方一定要人少就唔係人多。嗱，咁人哋種種嘅優勢啊，你而家特區政府咧。只可以話一句啊，望去生意好啊，叫車水馬龍啊，車水馬龍就死啦！1978年啊，呢、這個難民船天運號啊，一船船入嚟夠車水馬龍啦， 係嘛？ 70年代啊，嗰啲大陸客啊，翻山越嶺啊，係經唔同寨踩落嚟啊，一樣車水馬龍啊！1962年啊，大饑荒唔同寨啊，啊嗰啲咧。走落嚟嗰啲一樣嘅車水馬龍，望落山頭人頭湧湧啊！過到嚟新手啊，係問香港殖民地政府啊，係攞食物嘅啊！呢啲唔知係旺丁唔旺財，叫旺黑唔旺財啊！落到嚟咧，喺呢個麥當勞咧，喺嗰處咧夜晚瞓覺啦。麥當勞美國嘅呢個主要股東咧，係及早甩身。啊！將呢啲咁嘅夜店咧，係賣曬俾中資咧。我話英國、美國佬咧，金蟬脱殼真係高招啊！如果你話俾美國麥當勞總部而家仲 hold 住香港麥當勞啊，啊嗰啲大股咧睇到即係對住你喊啊，係嘛？咁而家甩咗俾大陸咪好咯？你咪糖水滾糖魚啊，係互相接濟啦，係嘛？仲有船灣淡水湖呢啲地方咧，我哋都知道啊，平時啊係俾香港中產階級休閒啊。是嬉戲踩單車的地方，更加不是俾你攞嚟做咧，係露天咧，係呢個旅店嘅。如果係咁咧，你開放埋大嶼山啊、貝澳啊、長沙呢啲地方咧，係俾人做露天咧，夜晚瞓，咁你就大鑊啊， 係嘛？嗱，歸根究底咧，我都覺得咧，除咗即係香港特區政府嘅配置啊，或者佢個準備咧，其實唔係好足夠同埋專業之外咧。其實就係個匯率問題，我哋都講過噶啦。因為我喺北海道或者大阪、東京咧，我目睹咧大量嘅歐美旅客，比起幾年前咧，即係疫情之前係多咗好多。而且咧，唔止係一般嘅英國啊、美國嘅旅客，好多南美洲啊、西班牙、粗西班牙裔啦，即係佢哋講西班牙文，有可能係屬於西班牙語系嘅南美國家啦，或者佢根本就係西班牙人啦、等等。咁呢啲現象咧，其實都係因為美金太強，美金太強之後造成咧，周遭嘅國家特別係日本咧個匯率低嘅時候咧，咁佢哋揸住歐羅啊、美金啊過到嚟咧，係好好用嘅。咁呢部分嘅旅客其實我覺得以前本來可能係選擇香港，咁但係咧因為香港特區政府啊，佢係呢個用同美元掛鈎啦，再加上嗰個政治嘅環境咧，令到佢哋覺得咧去日本咧係仲更加自由自在同埋抵使嘅。咁除咗呢方面嘅旅客之外，亦都聽到好多講國語嘅旅客喎，就係台灣啦。因為台灣咧選擇去日本咧係旅遊係首選嚟嘅。以前咧香港都有啲台灣旅客嘅，而家更加越嚟越少啦。啊，咁另外就係南韓嘅旅客，南韓嘅旅客咧亦都係日本咧佔咗好大嘅部分。嗱，呢啲全部以前係香港嘅客源嚟嘅。咁但係點解而家冇曬咧？冇曬之餘，而家換咗就係你講嗰啲啊。以前北京市長蔡奇講的低端人口或者叫丐幫式的旅遊方法，這些人呢其實在以前、每年、所謂的春節過年的時候在廣州火車站出面大把的成堆人矮這樣等搭火車的嘛，或者他的三和市場人才市場呢每日朝頭早上都有大把的，這些是不是旺丁呢？你是不是要這種人來香港消費呢？ 嗱，呢啲種種嘅情況咧，其實特區政府冇諗過，佢淨係數人頭嘅，數人頭就當贏喎，冇計過咧，究竟咧每個人究竟嚟香港嗰個消費模式，同埋佢哋究竟咧願唔願意留港過夜消費？因為好多嘅旅客佢哋覺得香港嗰個酒店咧貴得唔合理啊，特別喺呢啲黃金週嘅時候咧，閒閒地1000-2000蚊酒店咧，咁佢哋覺得不合理。而且甚至香港嗰、那個即係食嘢嘅價錢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係天價嚟嘅，所以好多時候咧，除咗便利店之外咧，就真係帶埋嘢咧嚟煮或者係露營。咁呢啲窮遊嘅方法咧，對於香港經濟，我敢講係冇幫助。而且調轉你一啲叫看不見啊 invisible 嘅成本咧仲高。譬如話佢喺郊野公園或者喺啲沙灘露完營之後，你要揾人去清理，或者格外要 OT 嗰啲成本，其實納税人噶嘛。你唔好以為你唔需要俾錢啊，其實你俾咗錢你都唔知道。咁仲有啦，好啦，好多個垃圾啊，好多嘅呢啲咁嘅破壞咗嘅公眾設施啊，損耗啊，呢啲全部都係看不見嘅成本嚟嘅。所以即係而家咧，特區政府就當然啦，佢唔理噶啦，咁佢覺得人多就當贏。咁呢種咧，我覺得係即係淨係聽佢呢種思維，你就知道咧，佢哋係唔識搞旅遊業，亦都咧唔識。咩叫做旅遊經濟？佢淨係覺得人多就係贏噶啦，同毛澤東一樣。 旅遊業從來唔係一個特區政府打造出嚟嘅，旅遊業係一個綜合嘅市場經濟啊，係結合到你香港個自然山水啊，係嗰個天然環境嘅吸引力啊，同埋你保留咗幾多名勝古蹟啊，同埋你全民啊嗰個零售業、飲食業嗰個消費嗰個服務態度啊。啊，同埋啊，港幣啊，同埋大陸人民幣個匯率啊，啊，同埋啊，中國大陸啊，對於你香港啊，下一代啊，啊，嗰個殖民地啊，留低嗰個味道啊，嗰種咧啊追求啊，你仲係產值幾多啊？同埋最重要啊，一國兩制啊，你話俾嗰啲小紅書嗰啲僆仔同埋僆妹聽啊，香港啊係同你中國大陸有咩分別啊？嗱，我哋而家睇喺越嚟越小紅書咧，嚇嗰啲中國遊客咧，遊完話就落嚟冇乜味道啊？點解？因為越嚟越似中國啊！而啊，你哋中國香港特區政府個阿頭啊，前中聯辦主任鄭雁雄臨走嗰陣時啊，係高度表揚特區政府係將香港治理成啊，越嚟越有似中國嘅樣子啊！咁樣樣咧，你係冇錢嚟嘅，係嘛？冇錢入嚟，叫啲小紅書入嚟打咩卡啊？你而家不如咁啦，十一黃金週，香港司局級啊，嗰啲局長、嗰啲官員啊、嗰啲老婆啊，最近咪出嚟做 show 嘅，著曬啲華服啊，係咪貪得意啊？同埋好似咧，即係用嘅推廣嗰個咧，就叫花燈啊，同埋華服啊，呢個叫綜合一條龍。你著埋啲華服漢服啊，你點樣吸引啲大陸小紅書入嚟同你走埋嚟打卡啊？我就算你全香港特區司局級官員啲老婆夜晚通宵24小時開工，喺呢啲麥當勞嘅爛民店啊，出邊啲漢口道啊、北京道啊，夜晚夜遊啊，你幫下香港經濟手啊，司局級官員啲夫人啊，著住啲漢服啊，呢個小鳳仙啊、還珠格格啊，手拖手咧喺彌敦道嗰度行嚟行去啊，呢個叫香港特區高官夫人漢服日通宵大巡遊啊！咁你睇下嗰啲人入過唔過嚟啊？係同你影相，打唔打卡啊？係嘛？ 嗯， 打卡而家都冇嘢打噶啦喎，剩翻咩打啊？除非咧，你叫阿周潤發夜晚黑喺北京道、彌敦道嚇嗰啲24小時嗰度出邊嗰度旺店啊跑步，然後開著成條街嘅街燈咧係照明，叫阿發哥咧幫下手嚇，著件黑色嘅 T 恤咧就喺度大笑咧跑，一路跑咧係一路咧係咁樣揮手。跑下跑啦，就停低同啲影迷去影相。跑跑下，发哥都吸引唔到咧，嗰啲走埋嚟 selfie 客啦。因为发哥已经系属于上一代英雄本色嗰只香港电影偶像啊，系嘛？唔系，一系你叫梁朝伟、刘嘉玲出嚟手拖手咧，系巡行啊，系博打卡系咪啊？或者叫埋周星驰咧，你揾得佢，你叫得佢喐嘅话，系咪香港嚟而家剩翻啲乜嘢嘢？啊！如果你叫啲大陸客啊，今次黃金週入嚟咧，叫睇戲啊，啊叫電影啊，黃金遊啊，睇邊套戲啊？《風林火山》啊，睇下麥浚龍啊嗰套咧，啊製作咗7億啊，拍咗10年啊，據說啊，10年定8年嘅電影啊，唔敢出聲啦、啊。當初又話叫啲大陸人到嚟睇戲啊，睇話劇啊，睇咩話劇啊？ 睇庄梅岩啊，系5月34号啊，啊你够唔够胆啊？啊你都唔俾庄梅岩嗰度做戏啦，你嗰种种种嘅政治压力系嘛？啊吓，庄梅岩啊喺香港做，如果做演两套戏剧，系话俾呢班小红书听，呢度有一国两制嘅精神。你入到嚟睇我啲话剧咧，睇到咧系令你咧系心思吓、啊、里边咧有好多咧所谓嘅隐喻嘅，你嗰度又冇埋，成个香港咧系里里外外360度全方位嘅大陆化，啲人落嚟游游乜鬼啊，系嘛？龟啊龟哥人，我唔好游深圳，唔好游福田，系嘛？所以你而家咧就完成咗你个香港咧系叫文化、经济、政治、内外嘅中国化大转型。你每一年的黄金周、圣诞、新年，同埋咧呢个农历新年，你就对住呢班麦难民咧，对住嚟喊，然后咧特区政府照样唱好，生意好好啊，车水马龙。然后咧就话啊，我哋而家下一个任务就系北区大都会建大学城，啊挂唔挂啦？你今年你睇下，唔信话啲记者上去香港大学啊睇下，睇下而家呢班大陆嘅麦当劳式嘅难民咧，仲走唔走去麦啊呢个香港大学嗰度咧影 selfie？ 唔影啦，四年来影晒啦，动态清零。你一开关嗰时啊，第一浸咧就走去影啦。而家我睇咧唔会啦，咁剩翻啲乜嘢影啊？虎豹别墅又俾啊又咧系冇埋系嘛？九龙城寨系又冇埋系咪？香港啊，整个呢、这个一国两制啊，嗰、那个殖民地嘅味道咧，你自己咧又铲埋，好似咧李瑞环叫住你啊，紫砂而兴茶壶唔好刮咗佢啊！你呢班奴才咧嗱嗱声咧走去抢刮，走去变身咧学大陆，而家学下咧就学到一学眼泪系嘛？啊，呢啲唔系我讲噶啦，你嘅睇下小红书啊，而家吉你啊，香港做咩仲用嗰只英国殖民地嗰只三角插苏啊？系嘛？点解冇简体字啊？点解啊？吓，你哋班香港人啊，仲唔学普通话？我唔识啊，系嘛？啲大陆游客去到日本都唔敢咁串啊，去到食鱼生刺身啊，敢唔敢叫啲日本人啊？嗰度主题公园啊，呢个华纳片场啊，东京迪士尼啊，够唔够胆叫日本嘅工作人员学普通话？唔敢，佢拣人嚟 同啊，唔系拣人， 系去得日拣你恰啊，吹咩系嘛？ 嗱，去得日本嗰啲咧，咁佢个身家或者佢个消费能力当然高一级啦。嗱，今次咧我去到日本啦，咁啊，我都观摩到一啲嘢嘅，例如去到大阪，即系有啲便利店门口咧，佢系用简体字咧，啊都有英文嘅，就写咗咧就系、是、啊唔好坐喺便利店门口咧就食面。咁我都第一次見到啊！依、這個咁證明咗其實好多遊客啊，未必一定係中國遊客，可能有部分嘅歐美遊客，因為佢有英文啊。咁就啊，依啲規管或者叫做咧勸喻嘅告示咧越嚟越多。咁其實而家全世界啲旅遊城市咧個趨勢唔係歡迎更加多人，係調轉佢唔想咁多人嚟，因為佢知道人多唔係代表好。譬如话最近大阪佢就宣布咗，就系收紧咗，甚至系拒绝再批嗰啲短期民宿嗰啲申请，因为佢知道咧，好多嘅中国人咧利用呢个经营管理签证咧就开民宿，开完民宿之后就租咗出去，咁有啲民宿咧就经营不善，同埋咧滋扰到周围嘅居民，所以而家大阪政府咧就唔批呢啲民宿嘅申请啦。咁另外京都你更加清楚啦，就係好多嘅限制人游客，譬如唔好跟住啲艺伎啊，你唔好走去催住人哋影相啊，呢啲咁嘅限制游客，呢啲迷惑行为啊。咁其实包括威尼斯啊嗰啲都系一样㗎啦，就係因为人太多令到当地嘅居民呢不胜其扰。所以而家全球嘅趋势唔系旅游越多人越好，系调转旅游呢，佢唔希望嚟一啲太过即係唔识规矩嘅游客。钱是要，但是呢他们不想即是叫做来者不拒。这个是一个新的旅游的趋势，在大城市里面你经常见到的。当然个态度呢就有些时候呢就比较令到你觉得不舒服。但是呢就他不受啊，因为他客似云来嘛。现在只有香港呢这个特区城市呢以人多为骄傲，以人多呢觉得是好事。咁呢个是好落后嘅思维嚟嘅。 自唔係落后，佢自己呃自己係咪唔係点样样去 justify 佢几十万一个月人工呢，交 KPI 嘛。交 KPI 嘛，交数囉。咩叫数啊？